哎，这两天这书怎么那么火啊？ 不知道啊。 昨天咱俩去看那电影，怎么就得了那么多奖啊？ 哟，我光看热闹了。听说这展览得排仨小时队才能进去，都看什么名堂？ 你等等，我上网查查啊。 别麻烦了，别麻烦了。锁定北京故事广播，什么最新鲜，什么最热点，什么最有趣，风从哪里来，全让你知道。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 FM 95.4 AM 603北京故事广播的风从哪里来，我是田阳。前段日子2018世界最美的书评选在德国莱比锡揭晓，由上海市新闻出版局中国最美的书评委会选送的两部作品《原野注释》和《茶点》分别荣获了世界最美的书银奖和荣誉奖，这也是中国最美的书选送作品在2016年和2017年之后连续第三年有两部作品荣膺奖项。那今天的风从哪里来，我们就来聊聊这些最美的书和他们的设计者。 风从哪里来，听了你就是朋友圈里那个最会聊天的人。 世界最美的书是由德国图书艺术基金会主办的评选活动，距今已有近百年的历史，代表了当今世界书籍艺术设计的最高荣誉。今年获得世界最美的书奖项的有两部中国作品，而且这两本书都是古书新作的类型，其中一本是《原野注释》，是一本竖排版的书籍，由张无敬设计，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出版。原野注释是我国著名林学家、造园学家陈植为明代造园学家纪成所著《原野》做的注释，而《原野》写成于1634年，是中国最早最系统的造园著作，同时也被誉为世界造园学最早的名著。中国最美的书评委会给这本古书新作的《原野注释》列出了这样的评语：本书是明代纪成所著，是一本现代版本的古书，却洋溢着古风古韵，排版遵照传统，版面布局节奏则富于变化，给现代读者带来丰富的阅读体验。卷首页颇为内敛，内文隔断选用的纸张手感富于变化，全书采用单色印刷，图文搭配和谐，气质恰到好处，细节处理非常到位。获得2018世界最美的书荣誉奖的另外一本书是《茶点》，由潘艳荣设计，商务印书馆出版，这同样也是一本古书新作，精选了中国历代茶主题的珍品书画九件作为插页，全面讲述刻画了中国的茶文化。关于《茶点》这本书，中国最美的书评委会的评语是这样的：本书的内容选用钦定四库全书茶书八种，采用现代设计语言阐释古老的茶点，体力间隔纸张选用宣纸，很朴素，隔页配图与内容相匹配，封面材料色彩选用都很到位。80后的设计师潘艳荣是中国平面设计界备受瞩目的一位年轻设计师，他曾经六次摘得中国最美的书奖项，同时在全球各大重要的专业设计奖上也都能频繁看到他的身影。谈到茶点的设计，潘艳荣也向大家介绍说，茶点是彰显中国文化自信的一本书，是一部爱茶人的圣经。乍一看，茶点的书籍整体并没有过多设计的痕迹，其实潘艳荣是希望把设计隐藏起来，不露声色地融合读者的阅读体验和中国茶文化的气韵，用一种温润典雅的气质，恰到好处地把茶这个中国文化的经典元素呈现在世界面前。世界最美的书组委会今年一共收到来自全球33个国家和地区的参评作品600多件，国际评委团经过三天的精挑细选，最终推选出了14部作品荣膺2018世界最美的书称号。 我国是从2003年开始参与其中的，每年都会由上海市新闻出版局组织评定中国最美的书，获奖图书则会送往莱比锡参加第二年的世界最美的书评选。迄今为止，我们一共有19种图书获得过世界最美的书奖项，其中两次获得金奖。不过目前还没有中国图书问鼎这个评选的最高荣誉金字母奖。现在电子媒介是如此发达，很多人都在唱衰纸媒，不过仍然也有许多人醉心于实体书，挖掘着纸张创意的温度。如果大家有机会亲眼看到、亲手触摸到这些美丽美好的图书，一定能够唤起您的阅读兴趣，去体验传统纸张所蕴含的魅力。 风是由空气流动引起的一种自然现象，大风起兮云飞扬，桃花依旧笑春风。风还是风潮，是风物，是风景，是风格，是风范，是风度。风从哪里来？你一定想知道。 风从哪里来正在播出，我是田阳。刚才跟大家分享了2018世界最美的书评选结果，我们再回顾一下上一届2017年世界最美的书评选，其中一部中国图书《虫子书》也获得了银奖的肯定，而这本书的设计者就是中国著名的图书设计师朱迎春。朱迎春是南京师范大学书文化研究中心主任，由他设计和担任美术编辑的图书有近2000本，其中获得国内外装帧设计奖的图书就近100本。从2004年开始，朱迎春开始自主策划选题和创作图书，他所策划的书籍都以独特的装帧设计以及个性和内容的完美结合引起了广泛的关注。去年南京师范大学的录取通知书外壳也是由他所设计的，朱迎春是这样解读自己的作品的：传统中国红，凹凸烫金，是为金榜题名；古典纹样的边框装饰，位于南师大绥远校区中轴线上最有代表性的民国建筑100号主楼，稳重大气，又是新旧结合的典范。背后为书法家郁天池题写的校训，独显了校园风范。去年获得世界最美的书的肯定的这部作品叫做《虫子书》，由朱迎春和黄甫珊珊共同设计，并且被大英图书馆永久收藏，引起了国际出版界的高度关注。这是一本由昆虫爬行痕迹自然形成的无字天书。您可能要问了，虫子怎么写书呢？其实啊，朱迎春在他的个人工作室绥远书坊中外开了一个菜园，虫子们啃食菜叶所留下的痕迹就被他当作生命的寄语采集留存了下来。他还让虫子身上沾上墨汁，在白纸上爬行，以此来留下虫子的墨宝。朱迎春菜种了5年，收集到的虫子相关的素材十分丰富，再加上他专业做书20多年，熟知各种打造畅销书的诀窍，完全可以找出一种读者喜闻乐见的方式。其实他之前就出版过一本叫做《虫子旁》的图书，是暖图加美文的形式，温情脉脉地呈现了他的观虫日志。但是这一次的虫子书，他偏要走极端，做出了一本谁都读不懂的天书。书店里也是翻的人多，买的人少，而朱迎春是这样想的：我想冒一个险，做到极致，让它达到一个高度，然后我们可以再落下来。因为早有思想准备，一开始做样书的时候就有很多朋友提醒他这一步迈得太大，但他的回答却很任性：我不管，我就要一步迈这么远。虫子书的内文一个汉字也没有，但仍然是按照汉字书籍的习惯进行排版的，显得十分郑重其事，也让读者多了不少想象的空间。 朱迎春说，如此设计的原因是他不想用硬拗的生物语言来表达重言重语，故弄玄虚，不做注释，不做另外的解读。但我一直认为万物有灵，在这个智慧生物存在的空间内，任何痕迹，哪怕一条虫，哪怕一只鸟，它们留下的痕迹都会有它本身传达的信息，只是我们尚未明晰而已。朱迎春说，在一定意义上，这更接近一种仪式，自然本身就是一种大美的存在，他希望通过渺小来呈现这种伟大。虽然虫子书是一本很有趣的图书，但是朱迎春表示，他是以十足的敬畏心而不是游戏的心理来做这本书的。很多人以为我在玩，这种说法是不对的，其实我在做这本书的时候是正襟危坐的，比帮一位画家作家做封面还要郑重神圣。有人说朱迎春有一大特点，就是慢，从虫子书的创作过程就可以看出他的生活态度，开半亩田，种五年菜，邀百种虫及千行文成一本书。在工作室外的菜园里，他还煞有介事地放了一个慢的交通标志，一来提醒客户不要火急火燎地催他交稿子，二来提醒客人缓步慢行，注意脚下，别踩到了他的虫子邻居。这里依然是 FM 95.4 AM 603北京故事广播的《风从哪里来》，我是田阳。今天我们聊的是最美图书。当一本书映入眼帘的时候，其实书籍设计师是我们最先遇到，但也最容易忽视的创作者。恰恰是他们既懂得作者的用心和风格，又熟知读者的阅读期待，进而通过匠人的技法和创作者的艺术修养，恰到好处地衬托起一本书的内在质感与外在形式。刚才和大家介绍了著名的图书设计师朱迎春和他的无字天书《虫子书》。其实最近，这位设计师还推出了一本新的作品，说出来大家可能要大跌眼镜了。这本书叫《变形鸟》，您听我慢慢给您介绍啊。2014年的5月份，上海有一场莫奈的画展，朱迎春收拾停当，准备出发去看画展。打开院门，却发现他工作室的小猫切糕一跃跳上了矮墙，还窜上了大树。朱迎春想拿起相机拍小猫爬树，突然啪的一声，不是快门的声音，而是一滩白色的东西从天而降，径直落在朱迎春的左臂上，原来是一大滩白色的鸟粪。朱迎春黑着脸等鸟粪晾干，鸟粪越变越白，他却惊喜地发现一只大眼睛的鸟儿浮现在他的左臂上。他赶快回了工作室，把这个形状描绘下来，于是这世上有了第一只变形鸟。您没听错，不是变化的变，而是粪便的便。那天之后，朱迎春就在院子里随便走走，发现他每天路过的地方都有着各式各样的鸟粪。在《变形鸟》这本书的后记里，他这样写道，从另一个角度去看待最平常的甚至是丑陋的事物，却启发了自己去创造一个多姿多彩的世界，这让我的内心获得极大的满足，享受到非凡的乐趣。朱迎春说，《变形鸟》最吸引他的一点就是形状的不可预料和千变万化。要是有人给我一张白纸，让我画300只鸟，我画到第30种就画不出来了。不要认为天马行空就是自由了，自由是要在一定的限制之内的。我借助于大地上千变万化的鸟粪的痕迹，这看似是限制，但其实是给我的想象力加上了翅膀，我就此打开了另外一扇门。同时，我只画鸟，不画成小猫或者房子，这又是一个限制。我取之于鸟，也用之于鸟，日积月累， 朱迎春笔下的变形鸟越来越多。他去到各国的博物馆、艺术馆，相比于尽管看展览，他对于广场上鸟儿掠过时留下的粪便形状更有兴趣。在这本书里，朱迎春构建了一个变形鸟的世界，由三部分构成，其中图谱部分是绘画成形，名字习性相悖的变形鸟，揭秘部分罗列了变形鸟原型的拍摄写生现场，影像部分则是将绘制成型的变形鸟再还原到它的发现地。创作的过程是先发现鸟粪，将它的外形描出来，看着它，观察和想象它的形状，哪里是头，哪里是脚，然后上色，再进行命名。而在上色的环节和命名的时候，还有意做了仿古的艺术化处理，取法于《山海经》的写作风格。比如其中一只鸟的说明是这样写的：单尾双翅三足，颈后有火喷出，烈焰熊熊，常于午夜出没，所到之处亮如白昼。朱迎春说，他希望这些图画和文字看起来有点距离感和时间感，让人感觉这是古代的东西。从虫子书到变形鸟，朱迎春关注的是自然中动物留下的痕迹。啃树叶的虫子、鸟的粪便都不是我们一贯审美中温柔美好的所在，但是朱迎春却将审美的范畴不断拓展。他说，庄子说，道在蝼蚁，道在蹄败，道在瓦砾，道在屎溺。我们通常认为的美都是给人一种愉悦感的，善良美好的，但是这种东西看多了就觉得乏味。我想给大家一种冲击力更大的东西，同时也想引发大家的思考，究竟什么是美？蝴蝶和鲜花是美，那么杂草丛生、虫子甚至是鸟粪，它们又何尝不是美？这样观念一转，美的范畴就变得更广了。有人说，在书店翻了几本朱迎春的设计作品，感觉自己的好奇心余额都不足了。其实天马行空的想象力和好奇心正是创作的无穷源泉，不要给自己太多的桎梏，才能发现更大的天地，更多的美好。 一股从西伯利亚来的冷空气前锋今天上午到达新疆北部，冷空气将继续东移南下，华北地区明天起将刮起四到五级的西北风。 等等，这不是一档天气节目，这是一档文化节目， 这是一档文化节目， 有故事，有内涵，有品味。2018年，北京故事广播，风从哪里来？ 风从哪里来？您一定想知道。大家好，我是田阳，今天跟大家聊的是最美图书设计，是跟书的颜值有关的。那节目还剩下一些时间，我要说的这件事呢，也和颜值有关，不过不是书籍的颜值，而是图书馆的颜值。曾经因为书山造型在2017年走红的天津滨海图书馆，在2018年初的春节期间又迎来了一波客流高峰，门口经常排起五六十米的长队，数以万计的读者争相前来一睹芳颜。这座图书馆的造型非常别致，纯白色的图书馆中庭完全开放，总计34层的白色阶梯呈波浪状铺开，从地面一直延伸到天花板。这个造型在去年开馆的时候曾经一度刷爆了朋友圈，被媒体形容为书山。排队进场的朋友就说，自己就是听说了这里超高的颜值，才赶着放假约了朋友来看看这座网红图书馆，主要就是过来看书山再拍拍照。有类似想法的人显然不在少数，放眼望去，图书馆的书山上不少人都在拿着手机自拍杆拍照，有人还特意摆出读书的造型拍照，还有人已经迫不及待地开始发朋友圈了。网上的照片就更多了，在微博搜索滨海图书馆，您就会看到大量书山的照片。有网友明说了，滨海图书馆就是个拍照的好地方，也有网友表示终于打卡了网红图书馆。不过仅仅成为具备高颜值的网红可不是图书馆的目的， 馆方的工作人员表示，颜值只是图书馆吸引读者到访的第一步。对一家图书馆而言，更重要的是让读者留下来，沉潜于书中的世界。最近这段时间，不少热门的消费场所都流行起了网红打卡，这其中有的是明星开的餐厅，有的是装修精致的咖啡馆，还有热门的奶茶店，往往都是排起了长队。吃东西喝东西不是最主要的，重要的是到此一游，留下照片。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拍照和晒图就成了很多人生活中重要的事情。没想到连图书馆也没落下。不过相比餐饮消费类的场所来说，图书馆的网红打卡还是有不一样的意义的。有位在滨海图书馆看书的先生就告诉记者，自己本来也是想来看看网红的，拍照时顺手拿起一本书摆造型，没想到一下子就被内容所吸引了，继续读了起来。也有不少正在读书的其实都是孩子，带着孩子来逛图书馆的家长也说了，自己除了被图书馆的网红颜值所吸引，更希望孩子们能在这里感受读书的氛围，想让他觉得读书并不枯燥，是一件很有趣的事情。看来相较于一些奇葩建筑，这个书山造型的图书馆可谓是匠心独运了，形式还是为内涵所服务的，独特的外观营造的是轻松阅读的氛围，就像是装帧精美的书籍也是一样，哪怕是本无字之书，它的形式所传递的内涵才是设计者的心意所在。那今天的节目差不多也到了尾声，最后我们还是来听一首歌，来自羽泉的一首老歌《最美》。我是田阳，代表编辑彭小雨，感谢您的收听。风从哪里来，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和您接着聊。 为了这次约会，昨夜我无法安然入睡，准备了12朵玫瑰，每一朵都像你那样美。你的美无声无息，不知不觉让我追随。 是成年人增强机体抵抗力、提升身体素质的最佳季节。另外呢，也是青少年重要的生长发育季节，所以全家人都要打好春季养生防卫战，饮食均衡，注意搭配摄入营养高的奶制品，老少皆宜的羊奶。 活动中一直在推荐的瑞麟羊奶粉好评不断，获奖不断，开年又传来捷报，由中国人保的质量承保，新朋友呢更加可以放心订购放心喝了。那厂家福利政策开启，特地降低门槛啊，原价258元的瑞麟金钻配方羊奶粉呢打三折，89元一盒，订购三盒就要再送一个高档的紫砂养生杯。 是 礼盒包装不锈钢钢琴烤漆外观，一看就是好杯子，旋开杯盖紫砂泥内壁，喜欢喝茶的朋友更不能错过。 对，三盒羊奶喝上一个半月的时间，再加上一个杯子，今天一起才花到267块钱，降低门槛机会非常难得。订购热线是4007106108 4007106108。想想看，谁家订奶一个月不会低于200块钱？今天不妨啊，咱们来试试有品质担保获得质量认证的羊奶，4007106108，4007106108。 羊奶是小众奶，肯定不便宜。这一盒瑞麟羊奶粉呢，原厂商零售价格就是258元一盒。那您只有拨打4007106108，4007106108，才能享受到专属的底价，89元一盒。 是， 这个是特殊渠道，大家都懂吧？另外呢，我们有业内引以为豪的高标准严要求的生产过程，更有中国人保质量承保，那您还有什么不放心的呢？ 对呀，更何况今天咱们厂家放低门槛，您只要拨打4007106108，4007106108，享受89元一盒的羊奶粉价格之外呢，订购三盒就免费送您紫砂养生杯了。再次强调一下，这可不是普通的茶杯哦，是紫砂泥内胆，外面是304黑色钢琴烤漆，外观大气漂亮又非常实用，随身带着喝水喝茶都特别的方便。另外呢，好多听众啊是送给父母的，出去旅游啊，公园溜达呀，泡茶不走味，茶汤更香醇。喝奶呢应该是一种习惯，一种常态，我相信一个喝了几年的羊奶的人和没有喝奶习惯的人一定是有差别的，这就好像健身与不健身的人一样，这是对身体的管理。 太对了，你说啊，这200多块钱谁花不起啊。但是有的人呢就有意识的去投资到了身体的健康上。 对， 一个半月的羊奶呢，一个漂亮的紫砂养生杯，多喝奶多喝茶，这样的好习惯值得点赞。 是 4007106108，目前线路呢有些拥堵，请大家稍稍耐心，按个重播键。258元一盒，打三折只要89元，两盒就送紫砂养生杯。4007106108，4007106108。 玉器，在普通人眼里，向来有种神秘的感觉。从新石器时代到现在，中国玉文化已经走过了8000年的历史。围绕著名珍宝和氏璧，发生了哪些传奇的故事？中国当代玉器的四大国宝是怎样创作出来的？他们又有过多少跌宕起伏的经历？著名作家贾平凹是如何得到一块世间罕有的金镶玉？又为什么忍痛割爱，分香散玉呢？作为文学家和玉器鉴赏家，作者白描历时数十年，南下北上，亲历玉器市场，为您解析。